第三章，小撒母耳在厄里面前服侍上主。那时上主的话少有，异象已罕见。有一天，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，他的眼睛渐渐昏花，已看不清了。天主的灯尚未熄灭，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。那时上主召叫说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他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他就跑到厄里前说道，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说，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他就回去睡了。上主又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，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对他说，沃尔，我没有叫你，回去睡吧。撒母耳不知道是上主，因为上主的话尚未启示给他。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，他起来又走到厄里那里说道，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厄里于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，便对撒母耳说，去睡吧，假使有人再叫你，你就回答说，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撒母耳就回去，仍睡在原处。上主走近，像前几次一样召叫说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便回答说，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上主遂对撒母耳说，看，我要在以色列行一件事，凡听见的人，他的两耳必要嗡嗡作响。到那一天，我必对厄里从头到尾实践我论他的家族所说的一切话。你传报给他，我要处罚他的家族直到永远，因为他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凌辱了天主，却未责斥他们。因此我对厄里的家族起誓，无论牺牲或供物，永不能抹去厄里一家的罪过。撒母耳睡到早晨起来，开了上主圣殿的门，但害怕告诉厄里他所见的异象。厄里却对撒母耳说，撒母耳，我儿。他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厄里问说，上主给你说了什么话？请不要隐瞒我。你若把上主给你说的话给我隐瞒了一句，愿天主加倍惩罚你。撒母耳便把那些话全告诉了他，一句也没有隐瞒。厄里说，他是上主，他看着怎样好就怎样行吧。撒母耳渐渐长大，上主与他同在，使他说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。于是全以色列从丹直到贝尔舍巴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知。自从上主在示罗对撒母耳显现后，继续在示罗显现于他。